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2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三所学校分别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中国民航大学。那么关于这三所学校的问题，大家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上来。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本市高考外语口语成绩将于5月3号公布，全市117所中学今年拟招2373名特长生。老中医药专家继承人符合条件可以申请学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京市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外语口试14号开考，4万多名考生走进6个考点完成口试，外语口试成绩将于5月3号公布。口试成绩是高校外语类等相关专业录取新生的重要依据，计划报考要求外语口试专业志愿的统考生都要参加外语口试。口试分英语、日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等语种，考生所考语种以其在高考报名时选择的语种为准。外语口试成绩将于5月3号公布，5月3号起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来查询。市教育考试院日前发布2018年北京市中招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艺术特色学校和科技示范学校特长生招生计划。今年共有117所中学计划招收艺术、体育、科技特长生，共2373人，与去年相比减少了102人。特长生需参加统一测试，测试工作由各区按照市教委统一制定的测试标准和要求组织实施。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发关于深化中医药师承教育的指导意见，今后将鼓励有条件的中医药院校开设中医药师承班，支持经多年实践确有专长的中医专长医师通过师承方式传承其独特技术专长，逐步实现将师承教育全面覆盖中医药类专业学生。符合申请专业学位条件与要求的继承人可以申请中医专业学位，首次实现了师承工作与专业学位的衔接，创新了中医药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相结合的模式。西城区教师公开招聘会14号在北京市第15中学举行，来自幼儿园、中小学的103个招聘单位为应聘者提供了686个教师岗位，其中需求最多的是语文老师，达140人。 今年西城区将为新入职教师准备包括住房保障、职业成长培养在内的大礼包。在住宿保障方面，境外生源新教师和本市居住困难的新教师将获得一年的免费宿舍，以确保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教书育人。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收听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今天中国民航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三所高校将在节目当中发布今年的高招政策，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参与节目的几位嘉宾：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招办负责人张凤琴，中国民航大学招办负责人于建，民航专家赵子进。好，那首先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请张老师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今年高招录取的一些实际情况。 2017年计划是这样的，总数是89人，其中理科78人，文科6人，还有艺术类的专业是6人。 那我们希望2018年我们也可以参照这个数字哈，应该来讲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对，应该是 保持稳定吧。 对。 那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今年有一个变化哈，现在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那就是新增了一个专业，叫做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专业，新增的专业它的培养目标是什么，将来我们学生的就业方向在哪儿？ 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它主要是目的是培养具有海洋地质资源系统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强的科学素养、敬业精神和比较广泛的适应能力，能够胜任科研、教学、产业和管理部门等相关的一些工作，特别是在与海洋地质资源密切相关的常规油气、天然气水合物，也就是克兰冰，滨海砂矿等，包括海底的热液矿床、多金属结合结壳，然后磷矿等资源的调查、勘探、开发等领域，这些都可以。相应的学生毕业之后呢，也可以就业于跟这些专业相关的一些教育科研和行政管理部门，还有海洋的地质资源勘察、开发利用等领域的这些产业部门都可以的。我们主要有地学类的专业、非地学类，还有一些地学延伸类，这些专业呢就是都在招生。我们全国总共这40多个方向在北京几乎都在招生，都有计划。大学本科可以在3到6年内完成学业，就是你根据自己的这个学习的情况定，最多不超过6年。学生在校期间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按学校有关规定选读双学位和辅修专业。目前开设双学位和辅修专业的有法学和工商管理，开的比较多的管理学学位和法学学位，然后是只要是跨学位的那个跨学科的都可以来选。说一下，因为我们对转专业的限制相对还是比较宽松的，就是转出是没有门槛的，转入看转入学院它的一个要求，可以也要看当年转入的情况，对，可能会有一些考试或者面试，那这个也要看情况，看转入和转出的一个需求。 一般是在一年级下学期还是二 前三个学期都可以， 都可以转， 对，一直到大二的上学期都还是可以的。我们目前的学校主要是澳大利亚的麦考瑞大学和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派送的是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学时间大概是3到12个月。在这期间国家留学基金委是负责留学期间的生活费和往返机票。选拔时间一般是在大二的下学期。 这个名额有限制吗？ 名额有限制。我们17年的选拔条件是在校生的成绩平均分不低于85，然后或者学分绩点不低于3.5，或者年级排名在前30%。应该是10几到20个人。因为我们有免试攻读的，就保送的和考研的都有，包括有出国的，就这个考研和保研加一块大概是40%左右。但这个每个专业也有一定的区别，就平均下来大概是这样一个数。因为就业率大概是95%左右。像地学类的专业一般在一些地质啊勘察相关的一些部门，就各省各就包括北京各省都有啊。然后像非地学类的专业跟别的学校非地学的专业也是一样的，都是一些通用专业。2017年是这样的，理科的排名大约在7400，然后分数最低分是595分，平均分是603。 文科的排名大概是1500左右，然后那个录取最低分是603，平均分是608。平行志愿投档的话，我们提档比例不会超过105，不会超过105%，而且是提档不退，就是如果你是服从调剂，所有的别的条件、身体条件都符合的话，我们是承诺不退档。1到6专业都满足不了的情况下，如果服从调剂，我们会调剂到，优先调剂看有没有相近专业。如果考生报考的有相近，我们优先调剂到相近的专业。如果实在没有，再调剂到。就是其他的缺额专业，对，是这样的。 像工商管理的地球科学与商务方向啊，国际班在招收的时候是比较特别的。 对，因为他这个班的话，后面两年是有是经过选拔，是要去那个，加拿大去滑铁卢去读的，所以他的后两年的费用要高一些。就为了是就。免得给大家增加一些不必要的负担，所以就是说，是坚持不报不录。就是如果你没有报这个专业的志愿，我们不会把你录到这个专业。 调剂也不会给你调。 调剂不会给你调到这儿来。 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教育面对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三所高校在节目当中为您发布高招政策，中国民航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关于这三所高校，大家通过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这个平台可以随时呢发送问题，我们在直播进行当中可以帮助大家随时提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民航大学。民航大学招办负责人于健，还有一位呢是民航专家达美航空北京站机务经理赵子进。两位好。年初中国民用航空局、天津市政府和教育部共同签署的一个关于共建中国民航大学的意见，对于学校而言应该说会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吧，于主任。 是的，主持人。 嗯， 因为这个中国民航业的发展，大家也知道这个非常快速，然后呢学校呢这两年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又得到了一个长足的进步，但是也遇到一些瓶颈问题，比如说在国家的重大项目的支持上可能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教育部直属高校，我们是行业民航局的直属高校，所以呢有一些在各方面的支持政策上会遇到一些问题，所以今年年初在教育部还有天津市政府还有中国民航局，我们三方一共共同签订了这个合作共建协议，主要的共建的目的还是支持中国民航大学围绕着双一流建设，同时围绕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比如说一带一路，比如说的国产大飞机项目，这些方面去做一些重点的科研支撑，还有一些人才培养的这个一些工作。 那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哈。 是的，是的。 会在多领域啊，然后呢展现中国民航大学。那么未来的学科以及专业建设的这个布局会不会因此而发生一些变化呢？ 应该说学校以前主要的人才培养的方向可能还是一些紧缺的一些急需的一些专业，比如说空管，比如说一些这个乘务啊，大家说我们常知道的空姐。但是呢随着这个民航业的快速发展和双一流建设的需求呢，可能国家更多的需要支持学校在民航的试航领域，试航审定方向，还有全球的航空器的追踪，还有机务的维修保障，以及航空大数据分析，还有就是空域规划、智慧机场建设，还有航空的节能减排等方面进行重大的科研攻关和教学平台的这个建设。 那我先问问这个赵经理吧。今天您是作为校友哈来出现的。机务经理您现在的职位哈，当时在这个民航大学念的是电子 信息工程。 对对对。 这个电子信息工程现在依然是我们的这个专业吗？于主任，专业之一吗？ 嗯，是的，电子信息工程是在我们学校的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的一个专业。 嗯， 它目前是教育部的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的试点专业，同时也是CDIO 的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嗯，那也让赵经理给我们就是介绍一下，从这个专业毕业到现在您从事的这个工作哈，这个专业出来都做什么？ 啊，我呢是1997年入学的，四年的这个在校学习时间以后，01年毕业的，这现在已经快20年的时间了。 嗯， 然后呢，毕了业以后呢，也是做了七八年的一线的这个机务维修工程人员，然后再逐步走向领导岗位。 嗯， 这个四年的航大的学习经验的话呢，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是也首先又是，不光光是给你一种技术。然后更多的话它是给你一种这个培养人才的一种方式。大家所关注的话呢就是说毕了业以后的话做什么。做了这个首先的话呢就像刚才于主任说的，这个大家接触航空公司一开始接触的都是一线的，就是飞行员跟空乘。 嗯， 但是有很多后台的这些部门大家可能一般接触不到。那我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的话呢，就是机务维修的话，那就是怎么保障飞机正常的飞行，那就是我们机务的。那分它分航线跟大修，航线的话呢，一般呢就是跟飞机天天进行打交道啊，很多的，把飞机这个每次进港出港之前的话，都要有相关的工程人员进行签字放飞，那这就是航线人员。大修人员的话呢，跟飞行小时以后到了以后的话，要进行机库定检。这叫大修。 嗯， 目前学校设置的学院呢，一共有13个学院。我们今年会在经管学院，也就是经济与管理学院里面，试点做大力招生。因为以往这个专业里面一共有5个本科专业，那这个学院里面包括工商管理、会计学、物流管理、财务管理，还有经济与金融。但是目前呢，行业的发展还有社会的需求，对于管理人类的人才可能需要一个符合性的知识储备要求。 嗯， 所以说按以往的这种培养模式，按专业方向，工商学工商，会计只学会计，物流只学物流，金融只学金融，可能更加不太适应。这个尤其是像现代交通运输体系里像民航这么快速发展的需求，所以我们今年把这5个专业合并到一起，作为工商管理类，作为大类招生。 嗯，是5个 专 业是吧？ 对对对。 嗯 嗯。今年新增了一个交通管理，也就是航空签派方向。 签派是吗？ 签派方向，对， 是什么意思？ 这个详细可以让赵经理给大家做一个科普。 航空签派， 对， 对，签派的这个行业的话呢，因为这是如果内行的人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签派专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对于航空公司的运行来说，它就相当于一个中枢电脑，就是所有的一架飞机的这个商用飞机的正常飞行的话，它应该有3个部门的签字，一个是飞行部门的签字，就是机长的签字，还有一个就是飞行工程师的签字，维修部门的签字。第3步的话呢，就是签派，签派在综合完机长、维修工程部的这些指令完了以后，都合乎标准了以后，根据航路啦，根据这个配重啦等等，他是最后一个签字的人放飞，所以他叫签派。大概的解释就是这样的。 调度的意思吧。 对对对对。 是吧？嗯，这是交通管理。那安全工程专业我们主要维护的是哪一方面的安全呢？ 应该我们这个专业还是主要围绕航空安全。因为安全是这个航空特别是飞行这边的一个永恒的一个主题。 嗯。 因为它跟公路交通不一样是吧，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安全预度要求非常的严格。这个专业主要还是围绕航空安全相关的管理部门，因为每个航空公司每个航空运输机场还有这个包括空管部门，它都有相应的一个安全管理的这么一个职责和职能，所以这些部门也都需要相关的管理人才，安全类的管理人才，还有技术人才。 在微信平台上呢，也有大家提出了一些关于民航大学的问题，说他想问一下斜视多少度不能够报。 按我们现在的招生章程的话，斜视是不可以报考一些空管还有机务类的相关专业。 嗯，机务类相关专业指的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航空工程学院的，还有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的这些，大概涉及到 八个左右的本科专业。 那就是说像赵经理那个专业是不能够报的。 对，在这个工作过程中的话，学士是稍微有一定影响的。 阿瑟想问一下， 我们的录取规则参照2017年的招生章程的话，应该还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也就是说在平行志愿的情况下，按照分数优先，包括是以投档成绩为准，包括这个政策性加分的，但是那个专业安排的话，不考虑专业级差，没有专业级差， 没有专业级差， 是的， 在转专业方面，我们的门槛高不高呢？ 目前对于北京生源来说，入校之后的第一个学期就可以，在前10%的生，这个北京生源中就可以自由申请转专业。这个不做任何限制，当然前提条件是他的生体要符合要求。这10%我再强调一下，是考到中国民航大学的北京生源的前10%。所以应该说还是机会非常大的。 需要单独排队的是吧？ 对，就北京生源单独排队。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今天呢，三所学校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相关政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中国民航大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招生负责人黄建华老师的电话。你好，黄老师。 你好，圆圆。 2017年啊，在北京实际上录取了多少人？因为每年我们都知道是20个的普招计划啊。 对对，我们2017年呢，我们在北京录了26位。26位。那么20个普招计划完了，我们还有3位是自主招生，还有3位是这个创新试点班，就是我们少年班学院的创新试点班。那么科大的这个对学生的一个每一位学生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要有一个扎实的基础，所以我们对数理好的学生我们更偏爱一些。科大的学生科研实践的机会很多，这也是科大这个在人才培养方面很重视的一个方面。3年级上学期就可以进入自己喜欢的这个导师的这个研究团队，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参加这个数学、物理、化学、机器人，还有国际遗传工程机器竞赛等等这样一些大型的国际大赛，来这个锻炼学生的这样一个科研能力。大学生的研究计划，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学校培养学生的这样一个科研能力，让学生有科研实践机会的这样一些途径。每一位学生都可以完全自由的来重新选择专业。那么科大的本科生有至少有三次自由选择专业的机会。第一次呢是在进校1年结束的时候，然后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在全校范围内来选择他喜爱的这个学科或者是相应的学院。那么第二次呢是在2年级的时候，在2年级的这个春季学期，那么可以参加由学校统一组织的这种中期分流。那么各个学院呢，他们都会来接收一些这个学生这个分流。那么这个各个学院的这个分流的计划呢，它是由教务处来统一的对学生进行公布这个信息，然后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进行申请。第三次呢，就是在这个高年级的时候，那么学生每个学期都可以来进行这个申请转专业。 升学的这个比例和就业的比例哈，各是多少？哪一个更大一点呢？ 每年国内外继续深造的比例在75%，好的年头呢可能达到80%，更高。清华、北大、复旦、上交这样一些学校，他们会优先录取我们学校的这个保研的还是考研的学生。剩下的20%呢，实际上这里边有一些就是当年出国申请，可能他觉得不满意，那么他们可能会选择来年继续申请。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他们想这个通过这个考研来继续，就是来年继续考研。那么实际上真正参加

那么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大气自净能力，就是自我洁净能力呢，有明显的波动性的变化。其中呢，四月中旬前期冷空气偏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大气污染天气过程略少，而四月中旬后期至下旬冷空气转弱，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大气污染天气的过程也